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 声。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环保厅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全省钢铁行业环保提标治理改造和达标验收进程衔接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要对本辖区钢铁企业加强工作调度，确保提标改造任务落实。对9月1日之后不满足持证排污法律要求的，将予以关停。据了解，去年9月，河北省环保厅发布关于河北省钢铁行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明确提出在河北省境内全域于2017年9月1日起，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标准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和地方标准有关要求，逾期不达标的将依法予以关停。8月10日，涿州市召开全市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进一步规范了全市国土资源管理秩序，依法严厉打击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其中一个月时间对全市违法占地开展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责加压，以坚定主动的态度，敢打敢拼的决心，实干实政的作风，坚决打赢清理违法占地这场硬仗。王艳青、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我是思源，欢迎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百分百获批，一人投资三代有居。八月希腊免费考察团出发在即，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38度向上人生，北京汽车越野世家体验营北京站8月12日盛大开启，诚邀您共赴越野全路况体验，经典需要传承，精神永不磨灭。详询400810-81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来到，快要失去。

again。 我是街头寂寞的行人，口袋里的照片留着温存，未来的日子我们能不能 一起走， 走到夜深，摆着手指我问着你问题，你用借口给了我谜底，忍不住想问你说，哦，

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 闭上眼，晃 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记寂寞就好，这时候